刚刚呢我们听到的就是毛不易的一首作品，叫做感觉自己是巨星。 嗯 啊，如果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的话，您也对毛不易觉得诶还不错，或者喜欢听他的歌，同样的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聊。 那今天节目为什么一开始引出了毛不易这样的一位歌手呢？其实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独树一帜的这些选秀比赛出来的歌手的榜单。 嗯， 我们要看几个关键的词汇哈。 嗯， 一是独树一帜。 嗯， 刚才我也说了，可能很多人都没想到毛不易会火。 嗯， 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很平民的歌手哈。 对。 还有呢，就是他是选秀比赛出来的歌手。 嗯。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关键词就是创作型歌手。 嗯。 就这些歌必须是他自己写的。 嗯。 不像说有一些歌手呢，可能他的演唱风格非常独树一帜，但他唱的是别人的歌。 哎。 这个不算。 对。 对。 啊，必须要是有创作型的音乐人。 对。 嗯。 这个我们今天就来排一个这样的榜单哈。但这个榜单很难排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就正因为他们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特点，所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罗列一下我们认为可以上榜的这样的一些歌手。 嗯，就都是独树一帜的，因为确实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后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几位歌手啊，这几位这个音乐创作人，都是在当时他们在参加选秀比赛的时候，都引起过非常非常大的轩然大波。这个轩然大波其实有的不仅仅是正面的，还有负面的，伴随着很大的争议在选秀当中都出现。但是呢，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很多人在音乐的道路上现在前进的是非常的不错的。那其实我就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今天我们大家来分享的是这种创作型的选秀歌手。我们看到其实近几年啊，从大概应该是零几年那会儿的超女开始啊，第一届的超级女声是把这个选秀这种节目的类型啊带给了我们国内的观众朋友。这几年选秀的节目几乎是每年都会有很多很多优秀的选秀节目，也催生出了很多很多很多选秀的明星。但是你看这十几年下来大浪淘沙之后，目前还真正的能够活跃在大家视野当中，其实留存下来的还在做音乐的人其实并不多。 对。嗯，而且我们要看他的音乐的品质哈。刚才也说了，有一类呢是他的声音特别独树一帜。 嗯， 你比如说像张靓颖。 嗯， 他的声音的确是真的非常的棒。 对。 而且他的现场唱得非常的好，所以很少有人能超越他。他的声音也很国际范儿嘛。 嗯， 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大的电影啊或大的制作的中文版可能都会找张靓颖来唱。 对。 这个是选秀比赛的一个挺好的一个出路了，就是现在已经是活跃在大家视线里面非常多的一个歌手了。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咱们说的创作型歌手。 嗯， 其实创作型歌手特别容易被时间淘汰。 嗯， 就是因为他的歌声如果说只是那个时段的或者说独属于那段时间的那种风格的话，很快就再也没有人听了。 嗯，没错，确实也是非常的残酷啊。因为创作歌手你必须要保证你的这个不光是产量要高，而且质量也得高，要不然在目前的这个整个市场竞争当中，有很多种的音乐类型很容易就在当中被淹没了。那毛不易呢，作为今年可以说选秀比赛到目前为止一个比较现象级的歌手之一，也是吸引到了大家的关注。今天我们就先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毛不易，因为我确实看有很多的朋友，我现在每天睡前呀，看这个朋友圈的时候，基本上每天一刷，肯定能看到有人来分享一首他的歌。 嗯， 啊，确实非常非常的，这个歌曲非常受到欢迎，而且呢，他的原创的这个功力也是非常的强。在参加今年这个《明日之子》这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啊，一直到上周末，他是刚刚又凭借着自己的一首原创歌曲叫《盛夏》是获得了冠军，就在前天的事情。那么他在这届比赛当中一共原创了几首歌呢？原创了14首歌曲。 嗯， 啊，这个产量和质量啊其实都还是挺惊人的，因为它其实并不只是一两首歌大家喜欢，是一大批作品大家都很喜欢。 对。嗯，而且他的歌听起来是那种淡淡的轻轻的。嗯，但你仔细那么一琢磨，感觉诶里面有好多让人去反思的道理啊。 嗯， 所以这个才是可能毛不易受到很多人欢迎的一个原因吧。 对，我也是感觉其实挺震惊的，因为我们知道他只有94年的，现在就23岁，但是你看他的这个歌词啊写的里边都有一股这个 有一点这个直触人心的力量。后来我昨天啊听了很多他的这个作品啊，我也是准备节目，然后我就在想，我说他的歌为什么大家这么爱听呢？然后我就发现他的歌从作曲的音乐性方面来看啊，其实我个人感觉啊没有那么的突出， 旋律就是很简单， 对，很简单很淡淡的旋律，但是他的歌词确实写得非常非常的好。如果让我把他做一个定位的话，我可能不会把他作为一个歌手，我觉得他可能更像一个诗人。我看有人一个朋友啊在这个微博上发的评价是觉得他以后有可能有潜质会成为中国的鲍勃迪伦，就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位音乐家啊，可能就他可能更像这么一种类型。 怎么说呢，其实他的歌哈、就是我最开始他火起来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第一次听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刚才论论也说了，就他的旋律非常简单，然后你感觉歌词呢就唱那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啊或者小感受啊，也没有什么惊涛骇浪。但你仔细一听呢，我突然发现有一个特点哈、就是原来有一段时间就是摇滚乐盛行啊，还有一些这个音乐强烈情绪的这种音乐盛行的时候，他们作曲的角度或者作词的角度通常都是说这个社会怎么能这样，我在这个社会当中我活着这么不容易，你看我多惨，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惨， 就是一种控诉啊， 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但你仔细去琢磨毛不易他的这些词很有意思，它是一种自嘲的态度， 对， 就是它里面的这种自嘲啊反讽啊，就是其实他还是说这个社会他活着非常的不容易，就像他名字一样，但他并不是说你看都不容易成这样了我干嘛还要活着，他不是这样的一种情绪，而是你看即使是这样我还要活着，我在生活当中找到一些自己的小乐趣，然后我在平淡的情感当中找到自己所处的一个位置，其实非常符合就现在很多尤其是都市人啊，或者说这个城市人的一种心态吧，就说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去吐槽我们可以去抱怨，但是生活还要继续，那怎么继续呢，就自己给自己一个内心戏吧。我觉得毛不易是给了大家伙一个很好的内心戏。 对，你说这点我真的很同意，就是因为这么多人喜欢肯定是因为他的作品触到了大家心中的哪一个点。我觉得就像刚刚你讲的这样，就是他的作品其实真的是大家都会觉得哦是在说我自己，而且他相比其他的一些音乐作品啊少了一点那种矫揉造作的成分。他是很真实的，他每一首歌他的每一次表达都会让你感觉啊事实就是这么回事儿，他没有那些非常浮夸的非常去夸张的那种情绪和表达的这种手段出现啊，不管是作词还是作曲也好，像刚刚我们听到的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感觉自己是巨星啊，其实就是他感觉自己是巨星，但是这首歌唱出来他并不是说啊觉得自己真的很红，他其实意思还是一种自嘲，就是说我感觉自己是巨星，但其实我可能自己什么都不是，但是其实并没有关系啊，我感觉自己是巨星，我自己活得很开心，你如果感觉自己是什么你去想象你很开心就 OK 了。 对，所以他的这种我觉得是一种小励志哈，很适合就是大家在日常繁复的生活当中有那么一点小的情感，他还不是那种大励志，大励志是哇我前面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我要冲着他奋勇向前，小励志呢就是那种反正每天生活都在继续，那继续的时候给自己一些什么样的鼓励什么样的动力，我觉得毛不易的作品恰好就弥补了歌曲当中这样的一个小的空白。所以呢有很多人都是非常喜欢毛不易的哈。 没错啊，除了感觉自己是巨星之外呢，他之后啊也是有很多的作品大家都很喜欢，比如说消愁啊，我看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这首歌，包括这首叫借，包括他在上周末刚刚夺得冠军的这个歌曲叫做盛夏啊等等，大家都是非常喜欢的啊。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也是来推荐一首刚刚跟我们放过那首感觉自己是巨星这种音乐的感觉啊完全不一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同样是一首非常优秀的作品，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 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会不会有人心疼？ 好，来自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啊。刚刚放歌的时候，赵爽还跟我在讲每个人怎么着来的，叫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 对，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会有一个阶段，认为自己和这个世界的任何其他的个体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为什么会有青春期，会有叛逆期，就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心理过程。 嗯， 然后慢慢的，当你就是跟世界建立了更多的连接之后， 嗯， 你会发现哦，其实你可能跟其他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嗯， 但是其实毛不易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它恰好把人觉得就是在世界上曾经想过的那种不一样， 嗯， 把它给放大出来了， 哎， 我觉得所以很多人会有那种共鸣的。 对对 对, 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想过说，我走在某一个地方，嗯，旁边的人应该都是就是看着我的，都是自带闪光灯。其实这是就是原来啊，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是他个体的感受，其实这是很多人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必然的一个感受。 嗯， 对，就在他跟世界没有建立更多连接的时候， 嗯， 他会认为自己跟旁边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他的这首作品呢，也是能够不管是正在经历这个阶段的人，还是已经经历过这个阶段的人， 嗯， 都能够把大家拉回到啊人生当中的这个阶段当中，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个体， 嗯， 非常关注自己心里的感受的那个阶段。 嗯， 所以他会让每一个个体都感到这首歌是一种，他这首歌其实是一首有私密性的歌，就是说我只能够我自己来消化。 嗯，对，而且就是其实人在本性当中都会有一些怂的部分，然后都会有一些其实自己并不认可自己的部分。 嗯， 其实毛不易是把不认可自己的那一部分给唱出来了，这个是很多人不敢说的。就像有很多的男生可能不敢说说我现在很痛苦或者我很脆弱， 嗯， 很多人特别排斥说这样的话。 嗯， 但其实毛不易就是把内心当中包括痛苦啊，包括脆弱呀，包括怂啊这之类的，我就这么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大家最开始的时候说哇这个也可以唱出来， 嗯， 其实是更好的去表达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小的情愫吧。 嗯，就包括他这个歌词当中写呢，像我这样孤独的人，像我这样傻的人啊，可能某几句话也真的是击中了大家，所以呢让大家会非常喜欢毛不易的作品。那其实说到选秀的这些非常优秀的创作人呢，毛不易可以算是大部分的朋友都可能会比较的喜欢， 独树一帜，但是很喜欢， 独树一帜，但是很喜欢。但是同样有一些参加选秀的歌手呢，在他参加比赛的时候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的，甚至当时不喜欢他的人比喜欢他的人要多很多。像当中有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当年参加这个超级女声的曾轶可。 嗯 啊，可能很多朋友都还记得曾轶可啊，因为在09年的那一年的比赛当中，真的是引起了一个巨大的波澜。当时我记得还有一位评委，就是因为对他有一些这个负面的意见，所以就退出了，在录节目的时候就自己走了。 嗯， 当然我们现在看可能啊，这也是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设计的成分在里面，当然我们也不好去猜测。但是从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舆论看来，对曾轶可的这个支持的人和反对的人都很多。 对，其实那个时候突然间出现了一种就是网络上面的舆论。 嗯， 我在09年的时候虽然已经网络挺发达了，但是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嗯， 当年就突然出现了绵羊音这样的一个词汇。 啊，对对对， 其实一个歌手当他在一档节目当中已经出现了标志性的词汇的时候， 嗯， 他就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了。 嗯， 但是这个也是褒贬不一。要不然我们先来感受一下曾轶可的，就是有人叫曾哥哈，这是对他的一个昵称。 嗯， 他的一个演唱哈。 嗯，这来给大家带来的这首呢，也是曾轶可的一个现场版的，这首歌也是他原创比赛当中就唱过的作品《醉天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守着距离那程度相似，温柔着

他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耳目通通，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98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好，欢迎各位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好，我们回来了，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呢我们的活力榜的榜单为您来盘点的一个榜单呢，是关于最近的一档很红的综艺节目明日之子当中诞生出了一位叫做不义巨星，也就是创作型的歌手毛不易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为大家来盘点曾经的选秀比赛当中涌现出的那些独树一帜的创作型的音乐人。在这个下半段节目，也就是刚刚的最后，我们是为大家来回顾了09年诞生出来的一位现象级的创作型歌手，也就是曾轶可，是参加09年的快乐女声的比赛。当时我记得很多很多的人啊，在网上对他来讲都是有一个不太，也不能说不太正经的面，就是对他的这个音乐是很有争议的。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历届的这个不管是以前的超女还是后来的快女啊，包括快男这种比赛当中，有很多的选手呢都非常的有个性，有很多的人呢他的唱歌呀也是非常的好听，但是真正你说做到原创的，就是在这个比赛当中展现出很强的那种原创水平的这个音乐人可能并不多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届比赛当中很多的评委老师非常欣赏曾轶可的一点，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声线有很多朋友管他叫绵羊音啊，觉得就是唱歌不是特别的好，但是他的这个创作水平，包括他在比赛当中就有几首歌，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醉天使》啊，包括那首《狮子座》，都是他原创的歌曲，在比赛的时候就已经很火，很多朋友来唱了。 所以曾轶可呢其实当时也是受到了很多的争议啊。而且我觉得09年还不像现在，就是大家对这些歌曲的不同类型的包容程度这么的高。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大家觉得选秀比赛一定是看他唱的到底是怎么样，秀唱功，然后要最好是那个人还有一点咱们说的那个打引号的巨星范儿哈，就这样呢可能会被更多人的去接受。所以曾轶可出来之后，她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小姑娘，因为这刚才跟论论也说，就是当年她在参加选秀比赛的时候，见她的样子就基本上是瘦瘦的，然后小的没什么事儿呢，可能就躲在一个角落里面自己在那唱歌的那种，就丝毫没有一点就是说选秀明星的那种架子哈。但是她创作的作品呢，其实一时半会儿真的有很多的人是接受不了的。但是这样呢，也我觉得他当时是也被节目组把他这特点给扩大化了，所以才会有那么激烈的讨论。不过现在仔细来听，我觉得他的作品这个歌词啊，还真的是值得去仔细的去琢磨一下的。 那你喜欢曾轶可吗？ 说实话算不上喜欢，但是他的歌词是怎么说呢，他的歌词有一种很独特的小情绪在，就他跟毛不易一样，毛不易是一种就是他可以让人产生共鸣的一种小情绪，而曾轶可我觉得他内心当中极其的脆弱跟敏感，所以他的那个歌词当中透着很多别人感受不到的东西，但是如果说真的曾经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就在这样一个心理世界当中踌躇过的一些人，听到这些小歌词之后，就会一下子觉得怎么唱得那么好，但是并没有进入过这个世界的朋友就觉得你干嘛在那无病呻吟，就我觉得曾轶可会有这样的两种状态，他还不是像，其实毛不易唱的更多的不是感情方面，是在你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事情，但其实曾轶可更多的唱的是自己的感情的一些细小的琐碎的一些小的情绪，我觉得这个如果是没有太多经历过的人听了之后完全会觉得他在无病呻吟， 其实从他的一些行为举止当中啊，也可以或多或少看出这一点，因为我记得当年那届比赛我也是一直在关注啊，曾轶可在受到这些争议，包括其实他在这个演唱的过程当中现场就会也有一些评委来当面的对他提出这种所谓的质疑，他在面对这些质疑的时候他的这个态度啊，就是就也不能说是完全的置之不理啊，但是就感觉他好像觉得这些事情跟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他是一个非常沉浸在自己世界当中的人，当时我就记得有一位这个评委对他意见非常大，然后他当时在舞台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就完全不知所措那种样子，我当时还觉得这个小姑娘还蛮同情她的，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她不像有一些人会正面的去跟你做一些交锋，或者是跟你有一些交流，他好像不太善于跟人进行这方面的一种交流，他只是沉浸在自己的音乐的世界里边。 对，就是他的情绪和情感被放在公众面前哈，有些地方我觉得跟郑爽有点像哈，虽然我觉得这两边的粉丝千万别听到， 我差点以为赵爽了，我说跟赵爽有点像， 就是他跟郑爽的一些这个小的表现是一样的，但是在很多年前我觉得大家对于这种在媒体面前放大自己脆弱以及不知所措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没有那么能去包容，但我觉得在今天就是互联网发展到今天了，其实包括咱们刚才讲毛不易，就是很多朋友对更真实的这样的一些咱们说的这个公众人物会更包容一些， 没错， 就是他更真实的一面， 没错啊，确实呢随着这几年啊整个互联网的发展，也随着选秀节目的发展，造就了越来越多的选秀的明星，大家出名的方式好像也变多了，以前都是通过不断正常的这个签约公司，然后发一张一张的唱片，然后去打榜，然后去获奖，来在这个音乐的领域上来走远。现在这个在音乐领域上想走远的方式，那真的是太多了。你甚至作为一个原创的音乐人，现在都有很多的流媒体的软件可以让你在那上面来先占据自己的领地。那其实说起这个呢，在很多很多年前啊，有一个选秀的歌手啊，他所取得的成绩，或者说在选秀比赛当中当时所制造那种现象，一直到今天可能都是很难有人去超越的，这就是李宇春。我记得当时那届应该当时还叫超女吧，超级女生的比赛，哇，那届的比赛真的是我当时也就是上高中的时候，但是我已经完完全全的感受到了全社会对于这个四川姑娘的这种狂热，当时我就觉得简直太奇怪了，为什么她身上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呢？就所有人，因为当时我记得她的赛制啊，是所有的看电视的朋友可以用短信的方式去给每个歌手来进行投票，好像是每人限投5票吧，我周围的所有人甚至我家里的人啊，哎呦妈，都在张罗着，当然有的可能不是为李宇春来投票，我记得当时比赛还有何洁， 对， 还有张靓颖， 张靓颖 啊，也都是那一届的，他们就张罗着不断张罗人在投票，那真是全民所关注的一届比赛，这几个女孩身上所爆发出来的这种能量在那一届比赛当中是达到了一个顶峰的。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干扰，我觉得大家去无论追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其实还挺容易专一的，就还挺容易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去干一件事儿了，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大家 可以选择的也比较多了。 对，你看一两集，看一两分钟这个节目觉得没意思，你马上就抛弃它了。 对、嗯、或者说你这边正看着这个没看完呢，另外一档节目马上就又出现了一个基本上请了同一波人，赛制都差不多的一个、嗯、可能又出现了、 嗯、 而且原来我记得那个时候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啊，请到一些一线的演员、 嗯、 然后就会大肆的去宣传、 嗯、 然后直到后来呢真人秀出现了，你会发现这些一线的演员都频繁的出现，就频繁的 跑去干那个了， 出现在真人秀当中，然后你会发现他们更多的生活的侧面啊什么的，慢慢的大家伙就觉得打开电视之后看到一个就当年什么刘嘉玲啊之类的，那就是那些咱们觉得是神剧的那种偶像，你一点都不觉得新鲜了。 对对，没错。 所以我觉得再去让我们去专注的专一的去拿起手机短信去给人投票我觉得那个时代可能已经没有了。 对，没错啊，那个时代没有了，但是李宇春的神话但是还在继续。我们看其实近几年他在参加完超女的比赛进入到这个演艺圈之后，一直发展的也都是非常的火，不只是在音乐的道路上，他有很多自己原创的作品，包括在演艺道路上，包括在这个时尚的道路上，现在也是成为了一名这个时尚圈非常钟爱的这个中国的女艺人，出现在了很多大品牌的这个服装的秀场当中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一首李宇春的歌曲，也是她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原创的歌曲，叫做下个路口见，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听的。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来自于李宇春下个路口见。就是这首来自于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啊，作为选秀史上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里程碑式的歌手，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嗯、 这个独树一帜，而且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在 从李宇春诞生出来之后啊，走红了之后，我们看到其实在很多年当中，女孩参加选秀都会模仿或者追求李宇春的这个感觉那个范儿， 嗯， 对吧？ 而且其实李宇春就是这么多年啊，他没有太多的负面的新闻， 嗯， 而且他做了很多的公益活动， 对。 就现在为什么他的正面形象这么树立的这么好？就是他有很多的粉丝，而且粉丝也非常的疯狂，并且呢，就都是把他当成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奉为神坛一样的这样的一个 不容侵犯 一个人物，不容侵犯哈，也是因为其实李宇春无论是从这个歌曲的创作来说，还是说从这个生活上面啊，但是他做的一些事儿来说，其实都还是蛮有典型的意义的，对。所以你觉得这个歌手其实他不只是一个唱歌那么简单，其实他的歌声当中和他的生活方式当中有很多的智慧。 嗯，没错啊。说到这个歌声当中的智慧呢，马上就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接下来一位要跟大家今天我们来盘点的歌手，也是在通过选秀比赛的方式出道的，而且在选秀比赛当中就已经展现出了非常非常过人的音乐的，不管是这个创作还是演唱的功力，这就是徐佳莹啊。她参加的比赛呢是叫超级星光大道啊，当时呢也是获得了冠军。在参加这届比赛的时候，她也是通过一首歌而获得了大家的关注。这首歌也是成为了徐佳莹个人啊非常有辨识度的一首她个人的代表的金曲，这就是由她来亲自创作的一首身骑白马。我们马上来听一下来自于徐佳莹这首现场版本的身骑白马。 交错原地不动，我向前走， 唱的是一个现场的版本啊，你发现他的现场的唱功是非常棒的。 对啊，这首身骑白马也是徐佳莹的代表作。其实这首歌不只是啊，我们刚刚听到他的这个现场版本的唱功非常的不错，因为我也是去听过几次徐佳莹的现场，他的这个现场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强的。但这首歌其实我更想说的是，因为今天我们叫独树一帜的创作歌手的选秀创作歌手的排行榜，他作为这个创作音乐的音乐人来讲也是非常出色的。其实这首歌《身骑白马》当中这个蕴含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那一段中间的副歌部分是用这个歌仔戏啊台湾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来进行演绎的。再有呢，就是这个整个故事的选材啊，也是选的这个薛平贵和王宝钏的一个古老的一个爱情的故事，也是这个故事让徐佳莹自己啊感觉非常的感受非常的深刻，所以他才进而创作出了这首歌曲，其实就是一个千里寻夫的故事。 对，就其实这首歌我们仔细听来是很有厚度的。就有的时候呢，如果他的歌词比较薄，但他唱的比较厚，你会觉得歌词跟他的唱是两层皮。但其实徐佳莹的这首歌，无论谁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想流泪的那种冲动。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歌词的厚度和他唱功的就是演唱的声线的厚度结合到一块了，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效果。 这都很好啊，而且很匹配，而且这首歌呢也是当中确实有一种这个倔强的情绪在里面。这种情绪不只是这个故事当中，因为千里寻夫嘛，然后身骑白马闯三关，就是为了去找自己心爱的人。这个故事当中本身这个故事当中主人公就很倔强了。徐佳莹的创作，不管作词作曲还是她的演唱，都把这种倔强的，这是在爱情当中的这种倔强的精神给完全的表达出来，所以也是确实一首非常优秀的作品。然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跟大家来盘点了从毛不易来说起啊，盘点了那些独树一帜的选秀当中涌现出来的优秀的创作型的歌手。也希望我们在之后的不管是选秀比赛还是整个的这个创作当中啊，能够涌现出来更多的这种既能够创作也能够演唱的音乐人。我想这可能才是做音乐的人对于自己的歌声的表达一个更好更全面的这么一个诠释的方法。 那么稍后呢是挑战新歌声，我是赵爽， 我是论论， 那我们明天再会啦。 明天咱们再见，拜拜。